第88集，送扳指。 随着天气渐热，换季的新鲜水果也都摆在了顾元白的饭桌上。顾元白身体不好，受不了冷，也受不了热。如今月份走到六月，等到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，就要摆驾避暑行宫，在那里度上一整个夏季了。晚太妃六月中就会提前搬过去，御医近日来和顾元白禀告过，晚太妃的身体情况目前来看是稳定住了，只要这个夏季不发大病，那就应当能熬过去了。顾元白敲打了一番晚太妃身边伺候的人，被圣上叮嘱之后，这群人伺候晚太妃时更加小心翼翼了。商路准备极有可能会到七八月份，那会儿正是金秋季节，商路到达边关时说不定九月份。秋季对大横朝来说是收获的季节，可是游牧民往往会选择在秋季进攻边关，他们那时战马肥膘壮硕，骑兵孔武有力，他们会趁着秋季大横朝粮食收获的时候入寇中原，去抢夺整个冬日的粮食。 时间把控得正正好，正在行宫避暑的时候，边关应当也开战了，让游牧人整个冬天没有粮食，只能拿着好东西去同商队交换，这就是最理想的状态了。 想到边关，顾元白就抬头朝薛远一望。 薛水， 圣上， 朕若是派你去边关，你会怎么做？ 杀绝他们。 这就有些不好了。 顾元白首先得考虑整个大横朝的利益，现在大横朝的骑兵没有办法去抵抗整个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，大横战马很少，所以第一步就得先从游牧人手里把战马给捞回来，等训练出足够的轻骑兵重骑兵之后，等交通便捷之后，才是杀绝他们收服北疆的时候。所以现在顾元白要的是把他们打怕，而不是打出仇。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，只能让他们不再侵犯边关，不再冒犯大横的子民。真正想要报仇的话，最起码也要两三年之后。这种时候还是要派一个理智而又顾全大局的将领前去比较好，正好促进边关互市的建立。薛远就可以让他等收服北疆的时候再去。同样对游牧人熟悉，对边关熟悉，还性格沉稳的老将，顾元白脑中一闪。 薛将军。 圣上。 啊，但朕现在并不需要你去杀绝他们。 臣知道，圣上这个意思是要真的派我出兵吗？ 薛远心脏猛地一抽，昨天一天没有见到顾元白，他快要疯了，现在只要去想想两三个月见不到顾元白，就直接想把顾元白也扛走。但薛远没有表明，今日一上午就在工作中过去了。午膳时间一到，田福生就准时提了醒，顾元白只好放下政务，让人传了膳。他用膳的时候，薛远就在一旁盯着他看。侍卫长看见了薛远的眼神，小心侧过身，好心说道： 薛大人，你若是饿得厉害，不如先去吃饭。 饿什么？ 你要是饿了，那就先去吃吧。 去吃能吃吗？ 那有什么不能吃的，宫中的膳食美味又足，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 薛远呼吸一热，陡然紧绷了起来，但一紧张反而呛到了自己，发出了低低的咳嗽声。顾元白一顿，朝旁边示意 给他倒杯水。 宫侍端了杯水送给薛远，薛远接过一口而尽，余光瞥过这顾元白，看着他瓷白的侧脸又出了神。一顿饭需要多少银子，脑子里不由算了出来，一算这钱薛远能付得起，莫名其妙的薛远自己就挑唇满意笑了起来。午膳后，顾元白小睡了一会儿，醒来之后正好睡了一个时辰，顾元白躺在床上缓了缓神，外头有响动声传来， 撩起眼皮一看，房门被人打开。 圣上，到时辰了。 顾元白闷闷地答应了一声。 外头叫什么呢？ 您前些日子病了的时候，薛大人抱来了两只小狼崽放在了宫里。今儿个工人们瞧着您身体好了，便来问问要不要将两只狼崽抱来给您解解闷儿。 朕说要狼，还真的给朕拿来了。起身吧。 两头狼崽子皮毛银灰，是十分漂亮的颜色。他们被抱过来之后，见到薛远就扯起嗓子嗷了起来。薛远走了过来，亲自把叫个不停的狼崽子抓在手里，然后递到了顾元白的跟前。小狼崽小的时候可爱得很，但已经有了攻击人的野性。顾元白朝两只狼崽伸出手时，这两只幼狼就张大了嘴，蠢蠢欲动地想要伸着脑袋去咬上一口圣上的手指。薛远低头一瞥，大掌扼住两只狼崽的命脉，两只狼崽垂下了耳朵和尾巴，怯生生地叫了一声。顾元白的手指就安安全全地落在了小狼崽的头顶。毛发茸茸，圣上明显喜欢这样毛发柔软的动物，上次那只赤狐就被养在了宫中。两只小狼崽子挺机灵，知道看碟下菜，除了刚开始想咬顾元白的那一下之外，之后一直乖乖地由着顾元白顺毛，奶声的嗷呜也格外的喜人。这种凶悍的猛兽小的时候总是这么可可爱爱，萌得人心都化了，至于长大之后那就完全变了一个样。顾元白想起了曾经在薛府上遇到的那两匹狼，那两匹狼毛发乌黑，獠牙外露，咸水从利齿上滑落，长大了之后和小的时候完全不能比。玩了一会儿狼崽子之后，顾元白就要收回手转而去工作，但薛远却突然把怀里抱着的两只狼崽往地上一扔，两只狼崽被猛地一摔，差点被摔得眼冒金星。薛远攥住了顾元白的手，在顾元白皱眉之前，他微微一笑，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翡翠玉扳指，给戴在了顾元白左手的大拇指上。圣上的手指修长而白皙，是天底下最最养尊处优的一双手。这样的手戴上绿的凝重而通透的玉扳指时，好像突然活了过来一般，白的被衬得更白，绿的被衬得更绿，两相交映更显精致绝伦。薛远喜欢的不行，他笑了。 臣的眼光还算是不错。 顾元白抽出手看了一番这个玉扳指，他上手转了转，倒有些出乎意料的合心意。 薛舍用心了， 你愿意戴上，这哪能叫费心。 薛远开了口说了话，他以为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，但耳朵听到自己的声音时，自己都觉得语气软得有些不可思议。 圣上，今晚便是花灯节的第一日了，要不要臣陪着您去看看？ 如果薛远的那些下属府中的门客见到薛远也有这样的姿态，怕是要惊掉大头了。两只狼崽子趴在薛远的黑靴上，拽着官袍就要往上爬，薛远把两只崽子给踹远，双目紧盯着不放。 圣上， 今日原来已是花灯节了，那必须是要去的。朕前些时日做的花灯，不就是留着今日用的吗？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